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来去关注几则科技界的进展。航天科工发布城市轨道交通全自主化信号控制系统等四款智慧产业的产品。 在近日举行的2021智慧产业高峰论坛上，航天科工发布了四款智慧产业产品，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贡献航天方案。据悉，航天科工此次发布的四款智慧产业相关产品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全自主化信号系统、智慧社区、智慧边海防解决方案、空天地一体化数字乡村综合服务平台等。这些产品创新航天技术应用，将为智慧交通、智慧社区、智慧边海防、数字乡村等领域应用提供服务与支撑。近年来，航天科工积极响应落实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将系统工程、空间信息应用、信息安全等航天特色技术与社会治理、城市治理全方位深度融合，形成具有航天特色的智慧产业体系，并取得系列成效，突破100余项关键技术，研发100余项重点产品，航天智慧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 这就是航天科技呢再次反哺于民用产业的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啊！我们在发展航天科技的过程中呢，带我们走向了更加深远的地方。但是呢，也有一种声音说，航天科技呢距离我们地面的生活，距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太远了啊！卫星呢可以帮我们转播电视，可以帮我们打电话，但是能够让我们吃上饱饭，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得到更高的提升吗？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鲜活的例子，其实就能够有效地来回应这样的言论。在我们的历史上啊，航天科技很多的发明，其实最后呢，都通过各种渠道来去提升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比如呢，很多的爸爸妈妈啊，新手爸妈，我们给小朋友呢买纸尿裤。纸尿裤最早的发明就是从宇航员的应用来开始的。啊，要是没有纸尿裤，带过孩子的父母一定都会知道，哎呦，这天天洗尿布那个感觉得是多么的痛苦啊！还好有了这些高新科技的加持呢，我们现在真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提升了生活的幸福指数，也让我们免除了很多的烦恼。好了，接下来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哎呦，有点令人烦恼啊。巴西的官方对外报告，亚马逊雨林的毁林面积创下了15年的新高。 巴西官方机构近日宣布，截至今年7月的一年间，巴西境内亚马逊地区毁林面积创15年来新高，同比增加22%。巴西国家太空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8月至2021年7月，大约13235平方公里雨林从亚马逊地区消失，大小大概相当于17个美国纽约市。一般而言，毁林的原因包括人为砍伐或森林火灾等自然因素。巴西政府主张亚马逊雨林应当开发，但必须着眼于可持续性和阻止气候变化，并遵守巴西法律。巴西政府重视亚马逊雨林保护，已加大力度打击非法砍伐，派军队护林。在不久前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西代表团提出将争取最迟在2028年消除非法砍伐，比大多数国家提前2年完成这一目标。亚马逊雨林占世界雨林面积的一半，占全球森林面积的20%，生物多样性丰富。这一全球最大雨林，超过60%在巴西境内，其余位于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等其他南美洲国家。 亚马逊雨林呢，对于地球环境的重要性呢，我们也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亚马逊雨林呢，也被称之为地球之肺。如果肺都坏了，或者肺的功能减退了，那么对于地球的影响有多大呢？在这儿呢，我们不用多说，想必各位朋友您心里也会有数。但为什么巴西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来，在保护雨林这件事情上的成效就不是很好呢？其实说到底了，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站在呢 巴西这个国家以外的地区来看，亚马逊雨林一定要保护，它和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但如果生活在雨林中的人呢，他会想，哎呀，这么好的自然资源为什么不用来改善我贫穷的生活呢？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我想那么多其他人的事情干什么？于是呢，就会加大了各种方法对于雨林的破坏。其实前几天呢，我们也在节目中和大家提过了呢， COP26 这个会议呢，也是面对呢在巴黎协定基础之上的全球来治理变暖的一个协议。在这个协议中呢，最重要的一点啊，是要让很多的发达国家拿出钱来帮助落后的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让这些原本打算去砍树林的人呢，他们有其他的经济的收益，他们的生活有其他的着落，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从根上来保护雨林。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俄罗斯的塔斯社将会在国际空间站开设记者站。 俄罗斯塔斯社近日发布消息说，塔斯社在国际空间站开设记者站，成为全球首个在国际空间站设立常驻机构的媒体。消息说，塔斯社首位太空记者为俄罗斯宇航员亚历山大·米苏尔金，他将于12月8日与日本亿万富豪前泽有作及其商务助理乘坐俄罗斯联盟 MS-20 号飞船进入太空，并将于起飞前收到塔斯社特约记者证。米苏尔金将在空间站讲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读者可通过塔斯社了解相关消息，相关照片和视频也会在塔斯社网站和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上发布。俄国家航天集团公司罗戈金表示，相信塔斯社在空间站设立记者站，将使更多人有机会了解俄罗斯的航天事业。他说，与塔斯社的合作旨在普及俄罗斯在太空的活动，使塔斯社的读者能更多地了解宇航员在轨工作、科学实验、太空飞行等细节，这些细节将由直接参与整个过程的宇航员亲自讲解。 哎，这个确实是一次非常好的公关和媒体造势的活动啊。对于国际空间站呢，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了，但是国际空间站当中的日常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其实还真得需要这样一个有记录和讲述能力的记者，而且他本身又是宇航员，来给公众进行更多的宣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大家可以更好的了解国际空间站，也会呢给塔斯社来拉很多的粉丝。其实我也是记者嘛，我对于航空航天也非常的有兴趣。咱们国家呢，现在也有自主来研发并且投入使用的中国空间站了啊！如果未来你们需要记者的话，我报名。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也很有趣啊。一个新的成像软件可以在1秒钟之内呢诊断出黄疸，对于新生儿的黄疸诊断呢将会非常非常的有用。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和伊拉克中科大学的科学家设计了一款成像软件，可以在1秒钟内诊断黄疸，自动打开 LED 蓝光灯进行治疗，并将诊断结果通过短信发送给医护人员。据悉，黄疸是新生儿的常见病症，尤其是早产儿，由于胆红素代谢异常，引起血中胆红素水平升高，其表现为巩膜、皮肤被染黄，严重的黄疸会造成大脑和肝胆的损伤。研究人员表示，使用从相机捕获的数据中提取的图像处理技术，我们可以在进行血液检查之前，以非侵入性的方式，高性价比地筛查新生儿的黄疸。当胆红素水平达到某个阈值时，微控制器会在1秒内触发 LED 蓝光灯，并将详细信息发送到手机。 这种呢人工智能的视觉识别技术呢，已经在医学领域有着很多的应用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黄疸的快速的鉴定以外呢，像读一些影像的片子，比如说X 光片呐、或者 B 超的片子呀、CT 的片子啊，也都已经开始在运用了。这个呢，对于我们来去在短时间内做出更加有效集中的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对吧，各位要是熟悉我们节目的人呢，一定会知道我们在推广新技术的时候，介绍新技术的时候呢，也会要说一说它所面临的问题。最大的但是呢，还是在于人的心理上。就当一个医生呢给你做出诊断的时候，你心里会说，这个医生有经验，这个医生学识高，我相信他。即便如此呢，有一些人呢可能还想多去几个医院找几个不同的医生给他来诊断。但如果放在你面前的是一台机器啊，这个机器说你是有病还是你是没病，那你怎么能够信这台机器呢？你多找几台机器，机器给你的答案肯定还是一样的呀。所以到最后呢，机器肯定是没有办法来去替代 真实的医生来给我们做出诊断的。而且看病这个事儿，在很大程度上他要的也不是一个结果，其实需要的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一种交流。这个交流呢，是一种情绪的交流，情绪的宣泄，甚至可能也是一种信心的确定和给予。所以我认为这种诊断方法未来在临床中呢，一定可以帮助医生来提高诊断的效率，但最终呢，一定不会取代医生，一定不会取代医生。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几则科技新闻。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来走入本期的节目。今天呢，和各位一起分享的内容呢，是和即将召开的冬奥会有关系啊。现在冬奥会呢已经进入到了测试的阶段，在测试的过程中，除了比赛的一些硬件设备要测试之外呢，相关的软件也得测呀，比如说啊食堂，比如说运动员吃的菜品，甚至菜单，在不久之前呢也对外公布了。其中呢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地方也是引起了记者的关注，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多说一说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您好好聊一聊，在冬奥比赛的运动员当中，他们的食谱究竟有着怎样的讲究。健身的人一定听过这么一句话，三分练七分吃，无论是健身减肥还是运动训练，良好的饮食都是效果的保障。日前2022北京冬奥会运动员菜单发布，世界各地678道菜品上榜，但在这些琳琅满目的菜肴中，胡椒、香叶等48种厨房常见的原料却无法登场。正所谓冰天雪地同竞技，香叶美味有禁忌。比赛期间运动员不能吃哪些食材，胡椒等香料不能登上运动员菜单的原因是什么？运动员在比赛期间的饮食和训练的时候又有什么区别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竞技中的食物禁忌。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话题是和冬奥会有关系。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冬奥会所前来参会的运动员他们的菜谱。为什么要说菜谱呢？因为在不久之前啊，我看到有媒体报道，冬奥会运动员菜单发布，世界各地678道特色菜品上榜。根据呢北京2022冬奥会延庆村总厨杨晨介绍，由于呢胡椒属于食源性兴奋剂，所以呢不会出现在冬奥会运动员的菜单里。此外呢，香叶等48种厨房常见的原料也不能出现。关于冬奥会运动员不能吃胡椒这个事儿啊，已成为了一个微博热搜的话题，这两天呢被很多网友讨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讨论讨论这个事情，为什么运动员就不能吃胡椒呢？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科学顾问寿陀。寿陀晚上好。 哎，玉龙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为什么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他们就不能吃胡椒呢？胡椒可是很重要的也是很美味的一个调味品啊。 是，你要是仔细的去看我们发布的那个菜品的那个清单，包括这个限制使用或者是禁止使用的那些香料，你会发现说，哎呀，当运动员啊真的是吃起来挺没滋没味的，至少13箱里面大概有十个是里面是被禁止的，不光是刚才说的像胡椒啊，这个香叶啊，香叶就越贵嘛，然后还有丁香啊什么，基本上我觉得说咱们这个要吃个卤味啊，这个这种香香的这种十三香的味道里面有很多成分是没法用的。但是呢，我们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你看这个都上了禁止食用的清单了，我们平常能不能用啊？这个事儿呢，就要从这个兴奋剂这个事儿本身开始。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现代体育竞技对于像反兴奋剂呢是管理的非常严格的啊，确实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大家对于兴奋剂的这种检查的这种力度也越来越强了，然后这种能够检出来的这种兴奋剂的这种浓度也越来越低。 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就遏制了整个这个竞技运动界里面曾经出现过的兴奋剂滥用的问题。 嗯， 这个呢就是确实是技术进步导致的。 嗯， 那么我们说你看啊，这个跟胡椒到底有啥关系？就是胡椒里面啊，包括香叶，包括丁香，里面有一些这个成分非常类似于某一些禁药，比如说这个胡椒、香叶和丁香里面都有一种成分叫做去甲钨药碱。 嗯， 去甲钨药碱它是一种化学物质。这个去甲钨药碱呢本身是有可能成为它就是本身是在禁药名单里面的。 嗯， 就是说这去甲钨药碱是在禁药名单里的。但是呢这些香料里面其实含量极低极低。你说吃这些胡椒或者是这些其他的香料会让运动员有这种就是服用了去甲这个钨药碱的效果吗？不会有，不会有，除非你吃太多，吃很多很多。你这胡椒不是当调料用的，你是当主食吃的，几斤几斤的吃，那有可能会有点效果。但是这个其实对于日常使用来说，它的量是极低极低的。 嗯， 因为像去甲钨药碱这种在禁药名单里面，我们食用了这些香料之后呢，因为它里面含有极微量的去甲钨药碱，所以说在尿液或者血样里面。就会有极微量的这种物质。我们现在因为检测技术非常的灵敏了，就是你有一点点痕迹它能检测出来。 嗯， 你说检测出来之后能确定它一定是使用了这个禁药吗？未必。但是你就会惹上很多的麻烦，你要去就是哎说我到底是哪儿来的这些去甲钨药碱，我不是吃药，我不是使用了违禁的药物，我只是吃了这些调料导致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需要留证据。 嗯， 然后呢你需要去跟这个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去声明这个事儿，就变得很麻烦。所以说就是为了减少这种麻烦， 嗯，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饮食清单里面就直接把它拿掉了，省得因为这个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假阳性的问题。你明明没有吃药，你只是这个吃了一个这个胡椒做的什么什么菜，做调料的什么菜，但是呢就被检测到了。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大家日常出门的时候会碰到，比如说交警的那个酒精检测， 嗯， 对吧？酒精检测，有一些食物呢，你吃了之后，你用这个呼气法做酒精检测，有可能过不了关的，比如说豆腐乳啊，比如说这个某些这个软面包啊，包括一些这个成熟的比较厉害的一些这个像榴莲啊， 嗯， 它本身就含极微量的酒精， 嗯， 然后呢，你吃了之后，你呼气，哎，说呼气说你喝酒了，说我没喝呀，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要去这个这个指定的机构去做一下血检，抽个血，你知道我血液里面酒精含量是不超标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不是有麻烦嘛，对不对？就麻烦了这一道。所以说呢，就是处于这样的一种考虑，尽量的减少运动员的麻烦，那就只能是让他们先得抑制抑制自己的食欲了啊，说你可能爱吃，你现在也得少吃点，或者是尽量的不给你吃了。 嗯，主要就是怕到时候真的检出点什么不该检出的东西，说不清楚了。所以从一开始呢， 对， 就是干脆就大家就吃最简单的食品， 嗯， 味道呢 那 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吃了。你要说什么？ 其实是这样，就是大家可能想啊，说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调料跟兴奋剂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大家想到这些禁药的时候，这些兴奋剂的时候，就会想到一些，比如化学合成的一些药物啊，一些非常大家看不懂的东西。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在自然界里面有很多的天然成分， 嗯， 它是有类似效果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胡椒啊，或者是香叶，或者是丁香里面这些去甲钨药碱的这种成分或者类似的成分。它在某些这个植物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这种植物或者是药材，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偶尔会碰到的，比如说附子， 哦， 附是那个就是依附的附，子是儿子的子，不是那个父亲儿子的父子啊， 嗯， 就是附子。然后呢，还有这附子呢，实际上是乌头一种植物的这个根， 嗯， 处理之后叫附子。这个乌头呢是非常毒的一种物质，毒性非常的强， 嗯， 包括附子的毒性也非常的强， 嗯， 它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兴奋中枢神经的效果，比如说像这个心衰， 嗯， 这个你看心脏衰竭了，你需要刺激你的心脏，用这种这个乌头里面的乌头碱，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它的毒性其实非常的强， 嗯， 非常强，因为每年都有很多，因为附子这种东西在某些地方是作为这种像煲汤的食材来使用的，大家会传说它有非常神奇的效果。确实，它的效果非常的明显，它有强劲的效果，有兴奋中枢神经的效果， 嗯， 有抑制像哮喘的效果。但是它因为毒性非常强，所以说每年 都还有很多人因为就是我就煲汤啊，或者是当成这个药膳啊，然后导致中毒甚至身亡的情况。 嗯， 所以说我们再回头说回来，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首先天然的不等于这个安全的。 嗯， 天然的成分里面有很多不安全的成分，而且就是说你看我们在传统文化里面会说，哎，这东西是药材，是药材分毒啊，是吧？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个允许它使用？但是对于非专业的人士，尤其是我们就是你看不管是食补也好，食疗也好，我们在自己家里煲个汤炖个鸡，你要是加这些东西，你要千万当心，尽量的不要用这个。就有点打个比方吧，就说你看附子就里面的这乌头碱，它扮演的角色就像用汽油来生火一样。说汽油能不能生火？当然可以生火。你在家里面如果冷了，你点上汽油能不能生火？能不能让你温暖起来？可以温暖起来，但是它太危险了。 嗯， 你现在已经有了电暖气了，已经有了这个更安全的取暖设施了，你为什么还要用更危险的那种方法呢？其实这个呢是需要大家来注意的。而且就是说，在整个体育运动界里面，大家谈到禁药，就禁药的这个等价的名词就叫兴奋剂。因为最早的时候确实是用兴奋性的这些药物来提高运动员成绩，很多人在使用。在你像在上世纪初的时候，就很多运动项目里面就已经出现了，像耐力项目啊，或者是这种冲刺速度性项目啊，很多运动员会服用一种叫做士迪宁的东西。士迪宁叫马钱子碱。 嗯， 马钱子碱呢也是这个中国古代著名的这个毒药，很多小说呀，或者是这种这个历史传奇里面都会用马钱子碱作为这个毒杀别人的工具，但是它也有非常强的中枢神经效果，兴奋效果。 嗯， 所以说你看，就是因为最早的这些禁药都是跟这些兴奋性的药物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就把禁药和兴奋剂就等价起来了。其实现在我们谈到的这些运动领域里的禁药已经远远不止这些兴奋性的药物，还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能够增加肌肉和力量的这些类固醇药物啊，包括这些这个能够提高耐力和这个血氧携带水平的这种促红细胞生成素啊，这些类似的药物，它已经完全不是兴奋性的，它没有任何的兴奋效果。但是大家日常聊天的时候，这个不严谨的说的时候，还是说这是兴奋剂啊，这其实这已经没有兴奋效果了。 那我们刚才除了这些调料，除了这些植物之外，还有哪些食物是运动员他们平常在训练和参加比赛的时候不能吃的呢？ 就刚才像我说到这些这个去甲乌药碱相关的这些食物啊，真的是挺多，就真的是挺多。你看不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调料，还有一个东西大家可能真的想不到，莲子。 哦， 莲子，大家说这莲子 不是去火佳品吗？ 对呀、啊，尤其是你看大家提到去火的时候，就是说的莲子里面的莲心儿，就是莲子里面那个芽，对吧？那个芽里面的这个去甲乌药碱的含量就不低。 嗯， 如果运动员用的话，是很容易中招的。 哦， 很容易在药检里面是过不了的。 嗯， 所以说你看，我们其实，在谈这些禁药的时候，在我们只是谈禁药了，这个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 它每年或者是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更新一下它的禁药名单，它是有一个很长的名单，我看了一下最新版的应该有九页名单。但是这些禁药名单里面禁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你会看到，尤其是这些化学物质，它都是化学名，比如说哎，我禁的是去甲乌药碱。但是呢，这是到底是哪些东西里面含有去甲乌药碱？实际上是这个队医或者是运动队里的这些这个营养师他需要去做研究的。这个呢，其实我们国家之前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就是因为这个吃了亏的一些这个案例，就是不知道这些我们平常使用的这些东西里面有去甲乌药碱，食物里面来的呢可能还相对比较少，更多的是一些药物。比如说你看啊，这含去甲乌药碱就含乌头碱或者是类似的成分的，这种能够被禁药这个在检测里面过不了关的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什么这个各种膏药，你这个哎胳膊疼啊关节疼啊，你贴一个膏药，膏药里面的很多成分有，包括这个云南白药，里面有很多成分，因为我们说这活血化瘀通络止痛，就我们过去传统医学里面经常提到的东西，里面有很多在所谓的止痛和化瘀的这种成分里面都是用乌头碱或者是类似成分的，就是我们之前的过去都是不知道。就我们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它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只有那些就是说哎，说为什么就你就过不了禁药这个过不了这个兴奋剂测试呢？我就很冤枉。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才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队医啊，或者是这个 所谓的营养师啊，他就去追溯说到底是哪些东西出了这个就碰了这个壁，然后才发现可能是之前用的一些，就包括很多身体乳、化妆品里面可能也有一些类似的成分，因为就像很多植物成分，里面都会含有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说香料里面都有，对吧？很多其实很多成分里面都有。所以说，就我们回到吃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啊，你要是说特别想饱口福，运动员是饱不了口福的。运动员的这个是很难放开这个肚皮来吃东西。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看运动员他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他是要靠身体来比拼的，对吧？他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说你看不管是耐力型项目的选手，还是这个速度型项目的选手，还是力量型项目的选手，他们都有非常严格的自己的食谱，对吧？你看我们说好多健身爱好者也知道说我要增肌，我要这个长肌肉，我需要吃什么东西，我得少摄入盐分，我多摄入蛋白质，然后优质蛋白质该吃多少，一天吃多少，减少什么碳水或者碳水应该吃多少。运动员其实如果在运动队里面的话，或者是那些自律性非常好的运动员，他其实每天都要严格的来控制自己的饮食，来保证自己的身体达到他所参与的一个运动项目对身体的最佳的要求。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更要命了，就是有一些项目呢，它是按照体重来这个分级别的，比如说举重啊、拳击啊，是吧？这个各种竞技类项目，这些就很麻烦，它需要控制体重，所以说对于饮食的管理就会更加严格，不光管你吃了什么，还要管你吃了多少，这个要严格控制你的量。说啊，比赛之前我现在体重还超着呢，还超几公斤，我需要在比赛之前把这个公斤数降下去，我就要去想办法去控制体重。这个其实还是挺痛苦的。再说到禁药这个呢，也是你看我们还前段时间，这前几年吧，还有一个新闻，我们国家的某个运动项目啊，就是也是大众比较关注的运动项目，最近也是这个获得了大家更加的关注了。这个运动项目的某一个运动员在某次的国家队集训的时候被这个处分了。你知道他处分的原因是什么吗？ 是什么呢？ 他和朋友在集训期间出去吃了个烧烤。 吃烧烤就被处分啊？ 你看又说，你看就我们普通人说，你看我要是跟老友相聚是吧，出去吃个串儿，喝个啤酒是吧，那多么愉快惬意的事情。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糟糕。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这个吃烧烤对于运动员的食谱来说它是不健康的。对吧，它是你说当然我们偶尔吃一吃是没问题，但是你如果严格的控制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的话，其实烧烤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饮食方式。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和禁药有关系。就是你看尤其是像我们国家的运动队在比赛之前或者是在集训的过程当中，甚至在平常，他们都有一个要求，就是第一，对于肉类的这种摄入，他们要这个严格的控制来源。 就害怕肉里边有瘦肉精，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你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看瘦肉精呢是一个这个常用的这种兽药。这兽药呢有的是合规的，有些是不合规的。不管是合规还是不合规，它都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啊。就是说我们甚至说在尤其在前几年，在我们的市场里面其实经常可以在肉类里面检测到超标的或者是不合规投放的一些瘦肉精，就是为了让这个牲畜的这种瘦肉率提高，减少它的脂肪。这些瘦肉精呢其实就是在禁药名单里面，如果作用在人身上，人如果使用类似瘦肉精的产品，也是会让这个身体长肌肉少脂肪。对于某些运动项目来说它是有利的。所以说这些类似瘦肉精的药物在禁药名单里面，但是如果你因为吃了含有瘦肉精的或者瘦肉精超标的这些肉类，你中招了，那怎么办呢？你可能这次比赛参加不了了，或者是说就会对你的这职业生涯产生很大的打击。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国家的运动队，第一就是说在运动队的食堂里面就是严格限制大家不要出去乱吃东西。尤其是像烧烤这样的，可能它的这个饮食规范，这个食物来源的规范并不是那么严格。这个可能会有问题。第二呢就是说即便是在全运动队的食堂里面，采购的时候也要岔开，这个像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它都要这个频繁的来调换，不要集中吃某一种、某一类药、某一类的这个肉，就防止出现中招的情况，就是把这种中招的概率呢降到更低，这是这个吃肉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看运动员尤其是在疫情之前的时候要经常往返在国际上参加比赛。 去不同的地方。 嗯， 你看我们老说我们的运动队要是一旦出国比赛的话，有个东西是必备的，要带方便面，是吧？ 嗯， 防止出现一个情况，带方便面，带大量的方便面。 为什么呢？ 我们运动队出行的时候，就是你看，第一，有很多运动员可能到了异国他乡之后，找不着自己这个合胃口的食物， 嗯， 就当地的食物我吃不惯，对吧？或者是说我不习惯吃西餐，我就喜欢吃中餐。但是你要在运动队的这个驻地，在海外驻地，你想做一顿中餐也比较麻烦， 嗯， 所以说就是为了哎满足自己的这个饮食的需求，可能需要带一些就是方便食品。第二个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你去陌生的地方吃饭。 嗯， 也有很大的概率会中招。 嗯， 这个中招呢，除了像刚才我说的瘦肉精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某些食物在我们国家或者是在这个禁药的这个领域里面它是违规的。 嗯， 但是呢，在另外一些国家或者地区它是合法的，这个很常见的，比如说像罂粟籽。 嗯， 就我们说这个罂粟的这个种子，罂粟籽呢，是很多你们比如说去美国或者欧洲，它是。这个法规允许的这种食材会经常添加在面包啊，或者里面就是吃起来还挺香的。 嗯， 但是它里面还有极微量的吗啡。 嗯， 那个是不足以让人成瘾或者让人产生任何的心快感，让人就吃了之后对我们心智产生影响的。 嗯， 但是因为现在药检非常的敏感， 嗯， 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 嗯， 有可能会导致说药检出现问题。所以说一般像我们的运动员出国比赛，我们的领队都要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出去乱吃东西。 嗯， 你也不认识，对不对？我也不，你看都是外文的菜单，我也不知道吃的是啥。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风险。一般来说，我们的运动员出去之后都会，闷在这个驻地里面，要么是吃这个组委会提供的食物，要么就是实在是吃不下去的话，就得吃个泡面。毕竟不是所有的像运动会都像我们冬奥会一样准备那么多这个菜系的不同国家不同地方口味的那么多道菜，让各个国家各个不同文化不同饮食习惯的这个运动员和官员都能够有自己这个能够可口的食物。 嗯， 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众口难调嘛，对不对？这个没有比奥运会更重的这种这个重口了，有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区的这种饮食习惯，你都要在这个小小的奥运村的食堂里面满足大家，这确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对，所以这次呢，全世界的运动员来北京参加冬奥会，可算是有口福了啊！咱们中国的美食呢，在世界上都是有口皆碑的。这一次呢，大家一定也会吃到很多好吃的，即便没有那些调料加入了，但我相信这些非常优秀的厨师也一定会想着法儿的做出很多好吃的东西。刚才呢，寿陀一直在说运动员在训练的时候，在比赛的时候，甚至在集训的时候，对于饮食有着严格的控制。那么在他们不比赛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放纵一下，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撸个串也没问题？ 因为我们其实呢，就是说你看，就是提到的运动员，尤其是像我们国家呢，想参加奥运会都是职业运动员。 嗯， 就是运动员是他的工作，是他的职业。所以说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呢，应该还是有这个需要有职业素养，有职业素养就包括对自己的身体的这种自控能力。 嗯， 你哪怕是这个，你看运动员其实很辛苦的，一个集训接着一个集训，一个比赛接着一个比赛，比赛和比赛间隔当中可能只是放个几天假十几天假，顶多放一个月假，奥运会完了之后大家能放一个月假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马上就要去集中起来去备战下一次比赛。所以说在这种训练间隔或者是这种集训的间隔，饮食你回到家了，你肯定是可以放松一下，我在家里嘛，是不是吃吃家乡菜，然后吃吃自己这个小时候的口味，然后跟家人在一起做顿饭。 嗯， 这个是他们难得要享受这种自由吃饭的是一种短暂的时光。但是呢，就是说那些这个就是高水平的运动员或者是那些自我要求严格的运动员，即便是他们回家，即便是他们放假，还是应该能够管得住自己的嘴的。比如说奶茶，这个尽量少喝吧，这个烧烤偶尔吃个一两次就可以了，但是绝对不可能放开肚皮去吃。他们都应该是这个对自己的身体是要极端的负责任，因为毕竟身体呢也是他们的这个职业的本钱，而且是为国争光的这个基础。所以说他们，我知道的很多运动员还是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自律的。当然了，你如果说退役了，对吧？ 嗯， 那就另外一说了。我们也看到很多运动员退役之后这个身材变化也比较的大，这个当然也是有些人是这个比较正面的这个榜样，有些人是负面的榜样。当然我们还是要看正面的榜样，就是那些运动员你看，哎，